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3.34美元，卖出1804.15美元。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中国东南部和南海北部，同时同位于北部湾的热带低气压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在清晨五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河内东南偏南约1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5公里，移向越南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又为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同埋酷热，而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疫情反复，但是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和生活，我们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是其中一个最有效的方法，令生活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才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起接种吧。 电视31节目新阵势， 7月19号起，每晚9点半， 冬奥盛事共融体， 由奥运筹备到运动员备战情况，以至每日赛事精华，场内场外重点资讯，一一为你送上。 加上手语同步传译，让体育面前人人平等。 奥运7月，号手就位 ，Get Set Go！ 港台电视31。 在心脏的层面来看呢，就主要是这个大氧运动呢就是比较紧要一点的。就建议是在早晨的时候做运动呢，我们就好像为一日去热身，令到个血液运行得好一点，这样才去做事呢，反而呢就会事半功倍了。 逢星期四早上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主持，清晨爽利，请来心脏科专科高国俊医生教你怎样令心脏更健康。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啦啦啦，精神爽利。 今日唔系一首独唱的歌，因为咧虽然系佢关淑怡自己唱，不过仍然有好多好多朋友会听紧你唱歌嘅。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5:11啦，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啊。今朝早星期四有钱佩佩陪伴你，除咗有我之外咧，仲有个酷热天气警告陪伴你。一见到咧喺呢个清晨时分咧，已经挂咗呢一个嘅酷热天气警告咧，就知道一阵间晏昼一定系热到不得了啦。咁所以大家咧就要特别留意咯噃。更加要特别留意咧，就系今日咧已经嚟到2021年嘅7月8日星期四嘅早上啊，农历咧就系呢一个5月29噶啦噃。 潇潇洒洒，悄悄夜静，无人伴我行思寂寥。丝丝点点细雨，串串落下迷离扑朔飘渺。冰冰冷冷的灼，微微柔和，是雾灯的苦笑。飘飘凉风轻吻浪潮。偏偏想起那次幸运回头，大会堂女邂逅，卿卿我我说笑，静静垂头，两手轻轻紧扣，分分秒秒像是停留停留，浪漫中的演奏。可惜时光不会逗留，转眼飘走。是我没法不想跟你同到甜蜜片段，星雨下你在笑着我，像个小丑台下弹奏。不再害怕手以后，无奈如旧，人渐消瘦。相爱是这样，会令我疲倦不休，无力挽留。 沙沙处处夜静无人伴我行思寂寥，丝丝点点细雨串串落下，迷离扑朔飘渺。冰冰冷冷的烛微微柔黄，是雾灯的苦笑。飘飘凉风轻吻浪潮，偏偏想起那次幸运回头，大会堂里邂逅。轻轻我我说笑，静静垂头，两手轻轻紧扣。分分秒秒像是停留停留，浪漫中的演奏。可惜时光不会逗留，转眼飘走。可笑是我没法没法，不想跟你同度甜蜜甜蜜。星雨下你在笑着我，像个小丑台下弹奏。不再害怕害怕害怕分手，分手以后无奈如旧，人渐消瘦。相爱是这样令我疲倦不休，无力挽留。 李克勤大会堂演奏厅啊，其实佩佩咧好中意听李克勤唱歌，咁啊当然啦，即系因为我觉得佢唱歌唱得好好听啦，咁啊近排亦都喺呢一个嘅啊电视上面见到佢就系啊教导一啲嘅新人啦，咁啊仲有话唔单止，仲远赴到去呢一个嘅国内嗰边咧，就系进行另外一个大家都觉得好重要嘅一个嘅歌唱比赛里边咧做指导啊，咁其实我喺呢一个网路上边咧都曾经睇过佢同国内一位嘅歌手朋友叫周深一啲嘅合唱歌。曲哇，真系相当好听嘅。不过刚刚带嚟嘅呢一首《大会堂演奏厅》咧，就系佢早期啲嘅作品，喜欢吗？ 如瀑布泻下来，投进那深深一个海，全没有保留。当我投入你真的爱，不再问应不应该，只庆幸终于得你飘来，来令我放下冷漠，强烈地爱。正看你入眼。 你是我的男人，我哋有林忆莲嘅歌声。讲下最新嘅天气先，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啊，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3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嘅，吹和缓东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咧，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同埋酷热啊，室外温咧29度，相对湿度咧83%嘅，酷热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啦。讲起咧话呢个酷热天气警告啦，实在咧。令到大家咧都唔系好想行出街，因为都真系有啲热嘅。不过讲起你话热咧，30几度唔系好热啫，系嘛？因为咧我上个星期睇新闻咧，即系世界新闻，加拿大嗰边咧高见49.6度，哇！即接近50度，哇！确实唔系讲少嘅一个温度啊。咁啊，希望咧即系呢啲全球暖化嘅一啲问题，可以慢慢咧，我哋有啲专家可以解决佢啦。大家都要环保啲啦，虽然真系好热啊，咁但系咧可以环保嘅时候就尽量环保啲啦。 各位搭乘至二环中环嘅列车即将到站，请勿超越黄线。Your attention please. 好比心中女神进入梦，地下铁再遇她，沉默对望车厢中，地下铁邂逅她，车厢中的畅谈最受用，地下铁里面每日相快心里送，每天几分钟共你心声已互通，旅程何美丽，如在爱情小说中，默默吞候他，等他偏偏降临，带着梦，又没有雨或风，何时渺然失放中，日日在叹候他，无奈心中爱神要玩弄，地下铁若回此事中断，令我心暗痛，道理说不通，被到高峰已剧终，爱情难结局，期望再回一秒钟，默默吞候他，等他偏偏降临，带着梦，又没有雨或风，何时渺然失放中，日日在叹候他，无奈心中爱神要玩弄，地下铁若回此事中断，爱心里空， 近排咧，因为屯马线即系开通之后咧，佩佩咧就搭过几次嘅呢个地铁咧，啊，觉得真系 方便咗好多，咁亦都可以真係由东去到西，由西又返返去东。虽然呢时间就真係有啲长，不过諗下如果你係搭揸车又好啦，或者係搭巴士都其实都真係几远嘅。而且呢中间亦都开通咗即係两个好耐都冇呢一个地铁道嘅地方啦，即係从来都冇地铁道，唔係话好耐嘅土瓜湾啦同埋九龙城啦，確实真係方便咗好多。咁亦都相信应该都会令到呢两个嘅旧区呢可以得到一个新景象，亦都多咗好多人咧，就去到嗰、个地区咧，就系、是、消费啦。咁啊，希望咧就可以即系呢个屯马线都可以带动好多即系不同嘅朋友仔喺呢个香港度往来啦。你知啦，呢排咧冇得系去旅行啊嘛，咁所以咧，大家都屈喺香港周围行下啦。不过即系虽然即系周围行下都好啦，都要做足呢个防御措施啊。当然戴口罩唔少得啦，去到边度都要勤洗手。听埋呢首歌，我哋到五点半听新闻啊。 夜逐渐夜淡，觉这心尚未夜，只好走意在这最霸望的是旧人那些正逐渐静淡。再正是此生编写，依稀的却又听旧日的灯王管响声，他走了后心不再野，为何仍然撩动我，让欲念又再些走吧，代替他轻抚。再怀念他，代替他走吧，代替他深深吻我的身体吧，来吹起昨天天人那爱话。恐怕是梦，但觉这心尚动，只好走意在这。花玉碎满有他真是美丽，身已窗子半斜，往事仍有点不舍，心只想再度听静夜的灯王管响声，消失以后只想再夜，为何仍然撩动我，让欲念有再些走吧，代替他轻抚慰我的心底吧，仍在怀念他，代替他走吧，代替他深深吻我的身体吧，来吹起昨天天人那爱话。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警方在旺角一个住宅单位破获一个毒窟，拘捕19人。警方根据线报调查，寻日突击搜查 乃路臣街一个单位，一名58岁男子涉嫌经营毒忽同埋贩毒被捕，另外有18名男女被捕涉嫌吸食或注射毒品。警方喺单位检获一批怀疑海洛因、怀疑冰毒同埋一批怀疑吸食毒品工具，总市值约12,000元。警方话位于民居嘅毒忽卫生情况非常恶劣，并对附近嘅居民造成极大滋扰，警方会继续进行相关的执法行动，提升区内治安。警方拘捕一名20岁休班男警员，涉嫌在洗手间用手提电话偷拍一名26岁女子。警方昨天早上接获女事主报案，即在葵涌道一个洗手间内，怀疑被一名男子用手提电话偷拍。警方调查之后拘捕这名休班男警员，他涉嫌作出有违公德的行为，案件交由新界南总区重案组跟进。警方说涉案警员已经被停职，警队非常重视人员的操守，任何人员干犯违法行为，警队绝不容忍和姑息，定必严正处理。加勒比海国家海地总统莫尔兹在家中遇食身亡。总理约瑟夫在声明说，一批不明身份武装凌晨在总统屋企袭击杀害莫尔兹，总统夫人马蒂亦都受伤，已经被送往医院。海地驻美国大使透露，海地总统夫人在袭击中生还，但情况严重，正试图将她送到迈阿密治疗。英国新增32,548宗新型肺炎，是今年一月下旬以来首次超过32,000宗，累计确诊病例超过499万宗，新增33宗死亡病例，累计超过12万宗死亡病例。成年人口中超过86%已经接种一剂疫苗，超过64%完成两剂疫苗接种。由于新增病例增加，部分议员质疑英格兰地区计划解封。根据英国政府的计划，如果疫情发展符合评估标准，英格兰地区最后阶段解封措施将会在19号实行。英国政府将会在12号确认是否按计划实施最后阶段解封。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收市报34,681点，上升10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4358点，上升1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68，日元110.67，瑞士法郎0.925，加元1.248，人民币6.474，英镑对美元1.381，欧元对美元1.179，澳元对美元0.749，新西兰元对美元0.70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3.39美元，卖出1803.94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同埋酷热，而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系8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我是欧阳若曦，作为冠军职业赛车手，等我话你知乜嘢系驾驶嘅最高境界。一回旋处前要减慢车速，谂定出口同行车线，出回旋处前要及早打灯同礼让其他车辆，而喺螺旋形回旋处就要留意引导去出口嘅道路标记，见到有人喺斑马线上就要停车让路，开门落车前要注意附近嘅交通情况。驾驶嘅最高境界就系互礼互让，安全到达。 港台电视31节目新阵势， 新 月十九号起，每晚九点半，东奥城市共融体，共融第一。奥运开幕之后，每日播放嘅比赛精华，提供手语传译同英语旁述选择。 另外，更有乌都语旁述比赛精华放送，让体育面前人人平等。 奥运七月，号手就位 ，get set go。 港台电视三十一。 呢边啊， 东京奥运嘅秘密，而家就等我嚟揭开你啦！咩事啊？ 里边嘅人听住，你哋已经被重重包围，马上放低武器，出嚟睇电视啦！ 吓， 系睇港台电视三十一嘅迎战奥运啦！俾你抢先喺大会开幕之前，一睹幕后秘密，窥探新建场馆、吉祥物同奖牌设计等等。星期六晚八点，有得睇啦！ 资深劇场工作者余汉庭点解会参演呢一出黑色舞台喜劇《红颜一笑》呢？ 我就係唔想劇场工作室只係做余汉庭嘅戏。咁我想个劇团有再多啲嘅新嘅元素，跟住我哋会做一个翻译劇啦，又会做郑国伟嘅一个戏啦，嗰个又系旧年取消咗嘅戏。咁其实我嚟緊嘅方向都希望尽量打开，而我自己亦都去做唔同嘅戏去吸收唔同嘅嘢。 星期五晚九点第五台， 钟杰良主持《舞台进行式》。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早上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妈妈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妈妈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精神爽利。 开心从来未想我，孤单了才愿找我，如够抱着我，如够热切地亲我，准是情人，偏不爱我。开心完全是因你，伤心了还是因你，从没有伴侣，从来没法认识你，心想放弃，却已没处飞，仍继续继续再亲，动人动情动心，你伤我都要这么震撼。我愿你是女人，恋爱不发生，不必求你再热烈抱紧，继续继续再等，没停没完没因，等每一次你的过分。我恨我是女人，情难自禁，偷一仍要这样共你亲吻。开心完全是因你，伤心了还是因你，从没有伴侣，从来没法认识你，心想放弃，却已没处飞，仍继续继续再亲，动人动情动心，你伤我都要这么震撼。我愿你是女人，恋爱不发生，不必求你再热烈抱紧，继续继续再等，没停没完没因，等每一次你的过分。我恨我是女人，热情难自禁，偷入仍要这样共你亲。发生，不必求你 我恨我是女人，我哋有赵学而嘅歌声。你话做女人好唔好呢？有时都觉得做女人咧，肩负起嘅责任咧，好似都几多嘅。有时即系以前咧嘅年代咧，女人就可能喺屋企相夫教子啦。呢、這个年代嘅女人咧，咁又要翻工啦，跟住然之后又要顾屋企嘅嘢啦，又要顾细路嘅嘢啦。确实咧，女人真系唔易做嘅。咁啊，而且咧就好似所有嘅嘢咧都系。话要男人肩负起所有嘅膊头嘅，咁如果你揾到一个可以俾你挨住膊头嘅男人，咁就恭喜你啦。但如果你揾唔到嘅话咧，咁确实呢做女人都几辛苦啊吓。时间嚟到早上5:41，听紧嘅咧由清晨爽利节目，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啊。如果有个男人同你讲，谁可情深与我？你话系咪好冧咧？ 要是你还记得那日美丽气氛，如以后也像这样便无憾。故事每日发生，你相处过的人，如这日再聚一起，可合衬。你大概亦记得昨夜与谁对饮，谁冻直身后有不灭情分。要是你亮了灯，你知我这种人总会愿意来同苦分甘，唯有你可以随时伴我一生，最终的寄托得一个，任我成就换不到的，既然由你赠我，谁在乎未来未清楚，唯有你可以随时问我，当初某一天与你怎经过，面前长路尽管艰苦，最后仍忍着我，谁可情深如我。你大概亦记得昨夜与谁对饮，谁冻直身后有不灭情分。要是你亮了灯，你知我这种人总会愿意来同苦分甘，唯有你可以随时伴我，一生最终的寄托得一个，我成就换不到的，纪念由你赠我，谁在乎未来未清楚，唯有你可以随时幻想我，当初某一天与你怎经过，面前长路尽管艰苦，最后仍有着我，谁可情深如我。 全都怪你离开我，临走也继续伤我，见我粉身碎骨，还点上一把火。可以死了心，但忍不住恨，但求天会追究这男人。仍相信有场好戏，命中已注定等你，报应日渐临近，来清算你罪行。今天淌血是我心，即将痛在你心，身份对调发生，来让你一生最喜欢和珍惜那人，也摧毁你一生，完全没半点恻隐。当欣赏你被谋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来让你听从我当初尝到的折磨，你真心是清楚，如凡事有因果。我苦心自问，没人想变得那么残忍。如果见你离开我，日子更快乐的过，我会伤得更深，余生也不甘心。今天放血是我心，即将痛在你心。 你没有好结果，我哋有李慧敏嘅歌声。不过点都好啦，我成日都觉得咧，要将呢啲怨恨咧放下咧，其实系等于咧就系对自己好嘅。咁恨一个人咧，其实系好辛苦嘅。咁诶，谂下不如将佢忘记咗佢，咁咪唔使咁痛苦咯，系咪？好啦，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啦。咁啊，忘记昨天嘅天气，咁啊，要睇今日嘅天气。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东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咧，大致天晴同埋酷热，室外气温咧29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可以在雪中不给我意，可以带我远行仍无恨意，可以极渴中不给我水，不可以一秒不想你。可以力困苦身心透支， 可以叹这片路仍无倦意，可以为你生且因你起，不可以一秒不想你。柔情蜜意让我去追，回味那笑语时满怀乐趣，融融蜜语愿永记取，前世已经永藏深深处。追回味那笑语时满怀乐趣，融融蜜语愿永记取，前世已经永藏深深处。可以在雪中不给我依，可以带我远行仍无恨意，可以极渴中不给我水，不可以一秒不想你，怎么每一秒亦怀念你，只因你的爱是真挚。 不可以不想你，我们有钟镇涛的歌声。 重力需要心，需要一种气氛，记忆需要真实动人的质感，身边熟悉的你，声音神色气味，是时候要将一一锁于心，留恋不需要哭，需要一首怨曲，玫瑰花需要交代未来的祝福，想亲历多一次写不完的故事，是时候了一一关进了这空间，遗传自你的生活珍惜的好些，时空中交错多少感觉，只抱住你了些。原来自你消失后，才懂珍惜这些。阳光今天这么灿烂。不需要哭，需要一首怨曲，玫瑰花需要交代未来的祝福，想撑力多一次写不完的故事，是时候了一一关进了这空间，如真的需要到你要教我独行，曾每天给我呵护，原来世风华想记录多一次，难觉未三思，是时候也许不必细说已心知，遗传自你的生活和珍惜的某些，时空中交错多少感觉，只抱住你恋一些，原来自你消失后，才懂珍惜这些。阳光今天这么灿烂，多么想你。遗传自你的喜好，蓝灰色的汽车，黄昏开始驾驶的感觉，挂念你。多一些， 然后说我真太浓，曾从来没有浓，可惜这个城市里从今找不到你。 容祖儿这分钟更爱你啊！闹钟咧好快到呢一个上昼嘅六点钟，我会听多首歌翻嚟咧，就会继续清晨上嚟。一阵间咧，仲会有心脏科医生高国俊医生出现啊，就会同大家讲下，做运动点样可以帮助身体健康啊？ 我的错，我怎可再信任我耳朵？你却迅速关起唱机，决定要我听清楚。你说伤心放都好过，不要两边满座。我说你点你的火，我难自己的过。我的手这么震，难受到兴奋，如在生死关头无畏分。你说对他关心太少，我自信却多得很。我快将一手掌纹刻进吻杯里痕，为何还着紧杯中有你的初吻？抬出你亲爱的前来，围观我一去不回来，拿出我今日尊严来，宣布你我再不相爱。遇在生死关头无畏痛，你说对他关心太少，我自信却多得很。我快将一手掌纹刻进吻杯里痕，为何还着紧杯中有你的初吻？ 东南偏南约1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5公里，移向越南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又为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同埋酷热，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系8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清晨五点，位于北部湾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19.5度、东经106.2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5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5公里，移向越南北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 香港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五至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风五至六级，初时七级，间中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六至七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风四级，能见到三十四公里；汕头吹东南风一级，能见到三十公里；东沙吹东南偏东风三级，能见到十公里；澳门吹东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到二十公里；西沙吹东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到二十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同埋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收市报34,681点，上升10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4,358点，上升1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68，日元110.65，瑞士法郎0.926，加元1.248，人民币6.474，英镑对美元1.381，欧元对美元1.179，澳元对美元0.749，新西兰元对美元0.70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3.41美元，卖出1,803.9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九十二点六至九十四点四，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FM 九十二点三，天水围。FM 九十五点二，跑马地及铜锣湾。FM 九十九点四，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要居住环境安全同健康，业主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楼宇嘅排水系统，仲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嘅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同市区重建局嘅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港台电视三十一节目新阵势， 7月19日起，每晚9点半，东奥盛事共融体。奥运开幕第二日，主持人伍家谦、林定勤、张全华，每天速递赛事精华，场内场外重点资讯，一一为你送上。 加上手语同步传译，让体育面前人人平等。 奥运七月后手就位 ，Get Set Go。 港台电视三十一。 CIBS 以环境为主题的全新节目，我真的很喜欢地球。 田间你会见到很多虫，你不会说生态性地消灭它。虫与虫之间呢，它们是有一个互相制衡，可以为了吃一棵菜呢，就要它完全消失。 环游香港， 因为有年轮呢，就因为每棵树呢一年生长的时候呢，都会有一个雨水的季节啦，一个冬天干旱的季节啦。咁所以你见到就深色渐色，深色嗰啲就啱啱就待一年。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人生就好似一个硬币，有两面，一面是苦，一面是乐。 人生没永恒的苦与乐，是苦定乐就取决于自己心态的转变。 更加多佛学智慧，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日早上9点到10点，空中结缘。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 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精神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答二啦，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啦，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啊！今朝早咧有钱佩佩陪伴你嘅。除了有我陪伴你之外呢，仲有个酷热天气警告陪伴你，喎即係话晏啲嘅时候呢天气就会相当热啦。最高气温去到33度啊，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嘅。咁所以大家呢就要特别照顾自己啦，因为呢咁酷热嘅天气加上呢就戴住个口罩呢，确实真係好辛苦嘅。咁盡量就去啲有蟬缝嘅地方啦，或者室内嘅地方啦，唔好咁多人嘅地方啦，最好就喺室内。而个环境又许可嘅话呢，就可以除低你嘅口罩呢，可以吸一啖气嘅。咁当然啦，咁你话呢个口罩真係唔可以除嘅，因为即係为人为己都好啦，都应该要做嘅。咁勤洗手又唔需要我多讲啦，话呢啲应该学咗咁耐都识啦啩，听咗咁耐都识啦。不过我哋都有呢一个抗疫疲劳嘅，真系嘅，即系去到某一个阶段嘅时候咧，觉得哎呀，使乜鬼啊？哎，大乜鬼啊？咁，但系其实就真系唔好松懈，一分钟都唔好松懈。只要你松懈，咁就唔知点解又唔觉意地咧，咁你就可能会有所感染噶啦。你话就算唔系话即系呢一个嘅新冠肺炎啦，确实戴口罩咧，好似对于呢一个感冒咧，又好似即系流行性感冒啊，好似真系少咗好多。即系我系好明显觉得嘅，因为细路真系因为咁病少咗嘅。听首歌翻嚟咧，就会有健健康康在清晨。咁啊，有高国俊医生咁啊，同大家讲下呢个运动点样令到心脏更加健康啊！咁运动除咗心脏健康之外，其实整体啊，所有都健康啊。所以一路听歌，一路听节目，一路做运动。呢、这个时候我哋有孙耀威啊。 有幸有失意，无数快乐或痛心。像理想总未实现，但笑声都能延长，回味相依相知许多印象，共你对骂过几趟，学会更明了对方，时间中感受乏味，视觉奔波繁忙，仍为你寻回当天幻想，如一生的知己，如一生的惊喜，如这个我与你，从今必须一起永在旁，永是靠紧一生同方向，如一生的恋歌，如一生的恋火，如这个我有你，从今彼此欣赏不需讲，爱自那天遇上，几趟学会更明了对方，时间中感受乏味，视觉奔波繁忙，仍为你寻回当天幻想，如一生的知己，如一生的惊喜，如这个我与你，从今必须一起永在旁，永是靠紧一生方向，如一生的恋歌，如一生的恋火，如这个我有你，从今彼此欣赏不需讲，爱自那天遇上，黑夜待天边曙光温柔，能把你静看，浪在剪过拍着我，与你奔向那梦想，如一生的知己， 水亮同风向，如一生的恋歌，如一生的恋火，如这个我有你，从今彼此欣赏不需讲，爱自那天遇上。笑声里再和衬，不改彼此欣赏，不需讲，总在那些地方。深深说，爱自那天遇上。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来到星期四，健健康康在清晨，佩佩身边继续请来心脏科专科高国俊医生的。高医生早晨。 是，佩佩早晨。 上个礼拜呢就同大家讲咗用呢一个食物来保护我哋嘅心脏或者保护我哋嘅身体，令我哋身体健康啲啦。嗱，相信呢大家都唔会反对啦，做多啲运动呢一定系对呢一个心血管呢系最佳嘅方法啦。我有冇讲错啊，高医生？ 系冇错。 咁但系做咩运动最好呢？系咩年纪系咪都有唔同嘅运动可以帮助到个心脏嘅咧？ 系运动咧，通常我哋可以分开几类嘅。 嗯， 一个咧就系带氧运动啦。咁我哋平时嘅跑步啊、跳绳啊、游水啊，要练气，令到你容易气喘嘅，呢啲都系啲带氧嘅运动啦。 即系即系总之你要起嗰啲就系叫带氧运动啦。 呢、這个就系去。你个心同肺喺度做运动嘅， 系 系啦。咁另外一啲咧就唔系带氧嘅运动咧，就系练力啦。譬如话举重啊，吓、 嗯， 然后咧就要增加你老鼠仔啊嗰啲咁样嘅运动啦。 系 吓，咁然后咧第三咧就系啲柔软体操，譬如话你要拉筋啊嗰啲咁样嘅运动， 即系把八段锦啊、打太极啊嗰啲啦， 瑜伽啊嗰啲咁样啦，系啦。咁我哋如果系响心脏嘅层面嚟睇咧，就主要系呢个带氧运动咧，就系比较紧要啲嘅。 嗯， 系啦。 嘅意思紧要啲就即系可以帮助到心脏健康嘅， 系可以帮助到心脏健康嘅。 系咁嗱，有冇分咩时间做呢啲带氧运动对心脏系最好嘅咧？ 我哋咧就建议系响早晨嘅时候多过系夜晚嘅。 嗯。 点解呢？就唔系我估你系咪想讲话，因为夜晚嘅时候嘅氧气含量高定低咧？喺个天气嗰度， 我就觉得好似瞓醒应该会好啲咁解啫，因为夜晚可能做咗一日嘢好攰咁样噶嘛。 冇错，系啦。咁其实咧，如果我哋系太接近临瞓之前去做运动咧，我哋嘅睡眠质素系会差啲嘅。 哦， 系啦。咁而一朝早嘅话咧，我哋就好似为一日嚟去热身。咁我哋咧就令到个血液运行得好啲吓，咁就靠做运动，咁然后松一松下筋骨，咁样先去做嘢咧，反而咧就会事半功倍啦。 嗯，嗱，咁讲起做运动啦，咁啊系唔系即系跑步系要即系令到自己可以挑战自我，由跑一个圈开始到去跑马拉松咁先叫做对心脏最好咧？ 咁我哋又唔需要去到咁激进嘅， 系 我哋根据世卫嗰个嘅建议咧，就系、是、每一日咧就系、是、做大约半个钟头嘅运动。 嗯， 咁个心跳率咧，随着嘅年龄咧，就着量咧就系、是、维持响一个高嘅心跳率就得噶啦。 嗯， 譬如话如果系年纪大少少嘅人咧，就可能嗰个做运动嘅时候个心跳去到百二百三咧就足够啦。 大少少年纪即系咩年纪啊？ 你讲紧大约系呢个六七十岁咯， 系 系啦。咁如果你话系后生仔嘅，可能去到百五百六度啦。 嗯，咁我而家好方便啦。其实手提电话或者有啲智能嘅表，其实你一路做运动嘅时候，你都睇到你个心跳嘅嗰个频率噶嘛。 甚至乎你可以自己摸一下自己嘅脉搏，量一量都得嘅。 系都可以嘅。咁但系嗱，跑步讲紧啦，即系跑平路好啊，定系即系跑高山低谷咁样好啲咧？ 其实呢我哋唔需要话高山低谷嘅，因为可能会比较相关节。跑步本身呢都有佢嗰个嘅缺点呢，就係会可能伤嗰个膝头哥啦，尤其是如果嗰啲动作姿势唔好。咁所以呢我哋亦都唔需要话咁大地方呢去做嘅。如果係真係局限于係一个房里面去做运动嘅话都得嘅。咁我哋係可以做一啲叫做 HIIT。就係一啲高运动量嘅。嘅運動啦， 即係乜嘢咧？ 咁就係做一啲類似踎低起身、趴低踎低起身、趴低呢啲咁樣嘅運動。 哦，即係好急速嘅你去做呢啲嘅動作。 係啦。 嗯，咁呢啲需唔需要做一個即係好長時間，定係其實如果好急速咁做，做五分鐘一節啦，定係二十分鐘一節咁樣咧？ 我哋係睇我哋嘅身體嘅承受程度去著量去增加咯。咁我哋如果初嘅話，可能係短啲，時間運動時間短啲，然後休息嘅時間長啲，咁慢慢鍛鍊好嘅身體先至再增加個難度咯。 嗱咁啊。做運動就應該是越做越叻噶嘛，理論上係咪？越做應該你嘅氣量係會越好嘅。但係如果你喺做運動嘅時候覺得個心好似揦住揦住咁痛，咁係咪應該就要停止唔好做運動呢？ 理論上呢，如果係真係好懷疑佢係嗰種心绞痛，咁當然佢可以去詢問醫生究竟佢呢啲係咪真正嘅心绞痛引起啦。咁如果佢譬如話已經做過運動心電圖話冇事，甚至乎照個電腦掃描話佢啲心臟血管冇事，但係佢又咁樣心口痛嘅話呢，可能根本就唔關個心臟事嘅。譬如話有啲咩情況呢，佢係唞氣唞得太急促，咁嗰啲氣比較乾，咁令到佢個氣管嗰度唔舒服，咁可能佢誤以為係個心啦，或者係佢做運動嘅時候熱身唔夠，令到啲肋骨嘅肌肉或者係個橫膈膜抽筋，咁佢亦都可能當咗係個心臟啦。 明白。 咁所以其实好多种种原因令到佢个系个心口痛，但系唔关个心脏事嘅。 系，咁当然啦，即系如果觉得自己有啲揦住揦住痛，就停止唔好再运动住，唞顺条气，然之后如果 OK 嘅先好再继续啦。如果唔 OK 嘅，咁就唔好再运动啦，系咪意思？ 或者如果佢经常都系有呢个咁样嘅问题，查过系唔关个心脏事嘅时候咧，咁可能系喺佢个姿势上嗰度要有改善咯。 好啦，嗱，咁讲紧而家做运动咧，你知道我哋而家要戴住口罩噶嘛，系咪？我佩佩都好中意跑步嘅，因为我中意跑步系因为我唔需要用任何道具，亦都任何地方我都可以做，即系我今日得十分钟，我又跑十分钟，我有一个钟就跑一个钟，即系冇嘢局限，最局限就系个口罩啦。咁究竟我跑步嘅时候？已经跑到气罗气喘，咁我仲应唔应该戴口罩呢？戴口罩系咪仲更加辛苦呢？咁即系呢个我都觉得好两难噶。 系啊，戴口罩真系会令到你觉得好焗噶嘛。 系咯， 咁跟住就会觉得运气唔够，跟住可能尤其是你跑嘅时候，可能你大啖吸咗气咧，你吸入去嘅就系个口罩。 冇错嘅气啊嘛，系啦，啲可能系啲二氧化碳自己喷翻出嚟 嘅。咁我谂个二氧化碳嗰度又唔会太多，因为其实个口罩咧都有好多罅俾佢去。即係令到啲氧氣係啦，叫鬆氣嘅。咁佢個目的咧，戴個口罩係防止你嗰啲飛沫會飛到去出邊嘅啫。咁但係呢啲空氣嘅嘢咧，佢應該會比起飛沫咧更加容易會吸收到嘅。咁所以呢樣嘢就唔需要太過擔心。但係如果你話好容易會焗暈嘅，咁我諗都係嗰句啦，即係適可而止。咁如果你真係覺得係唞唔到嘅，咁你咪去揾一個唔係咁多人嘅地方，唔係咁密集嘅時候。咁我會選擇嘅可能譬如話試下拉低咗個口罩去到個鼻哥窿先。再唔得嘅先至再係真係除咗口罩囉。 咁我選擇呢朝頭早六點幾做完清晨爽嚟去跑步呢，確實係少啲人嘅。咁同埋空氣又清新啲喎。嗱，除咗讲你话呢啲带氧运动啦，咁讲紧可能头先你讲低氧就系一啲力量型嘅运动啦。咁啊举重嘅时候，我见到啲举重嘅选手咧，谷住啖气咁样昂上去噶嘛。其实系咪咁样做咧？其实我哋成日都讲，会唔会挨坏个自己嘅身体嘅？会唔会咁样对个心脏嘅负荷又增加咁样嘅咧？ 系冇错，佢道理上我哋亦都唔会去到嗰个咁样嘅层面嘅。 系。 咁但系咧，如果佢真系谷得咁大嘅时候咧， 佢有练大只嗰啲可能会。 练大只咧，练肌肉咧就唔一定要系一推推到最大力嗰啲嘅。 系。 佢有两种方法嘅，一个咧就系一路去 喐嗰个关节，令到佢个肌肉咧要越嚟越发达，就唔系话一种爆炸力嗰种嘅肌肉咯。咁、其实如果系爆炸力嗰啲咧，除非系真系去到好极端啦，咁当然会有影响嘅，就唔系个心话，反而系担心，譬如话佢会某啲地方嗰啲血管会撕裂咯， 系 吓。咁當然啦，心血管都可以撕裂，咁但係就通常會注意嘅就係會唔會爆血管啊，或者係個大動脈撕裂啊，呢啲嘢就會係留意多少少咯。咁所以我哋就如果唔係做慣呢啲運動嘅話咧， 就唔好亂嚟啦。 我哋可以係練力，練力嘅話咧，你唔需要去到咁大力嘅， 係 咯。你係有啲嘢反而係持續地去練嗰個力咧，仲好過為一次個爆炸力咁樣去夾硬谷上去。 明白明白啦。咁啊，即係呢啲力量型嘅運動，我諗即係。应该希望就係有教练喺你身边嘅时候你先至好做啦，係咪？即係如果係啦，有人会指导下啦。静态嘅活动啦，我哋好多朋友仔好鍾意朝头早起身可能耍下太极啊、八段锦啊，又或者做下柔软体操，或者自己拉下筋啊。女士们又好多鍾意做瑜伽。呢啲运动其实帮助我哋嘅心血管大唔大嘅呢？好慢㗎喎，其实有冇啲咩作用呢？ 嗰啲瑜伽嘅话，我相信係对于嗰啲关节啊，对于你个背脊有冇咁容易背脊痛啊，呢啲嘢会有关嘅。我諗比较上间接啦，都唔係话冇帮助嘅。 係。 因为呢，如果佢拉筋拉得好少啲背脊痛嘅话，咁佢做其他运动呢就会冇咁多障碍囉。 係。 係囉。咁你话佢如果係瑜伽係练到佢个心情容易放轻松嘅，可以减压嘅话呢，就会令到佢冇咁容易有呢、這个长期血压高嘅问题囉。 係啊，咁即係话简单啲讲，无论你做咩运动都好，只要你肯做运动，其实对呢一个心血管都系有帮助嘅。 係冇错。 咁大家就要记住啦，听完清晨爽利嗱嗱声去做运动啦。咁、今日呢唔该晒高国俊医生嘅，下个星期同样时间继续请嚟高医生同大家探讨下其他心血管嘅问题啦，好冇？多谢晒高医生，下个礼拜再见，拜拜。送走咗高国俊医生之后咧，咁啊，仲有大概两分钟嘅时间咧，就会到上昼嘅六点半钟啦。即系话咧，今朝做嘅清晨爽利啦，又要告一个段落咯噃。其实咧，每逢一个礼拜去到星期四嘅时候咧，佩佩嘅心情都好兴奋啊，因为咧有三天咧可以喺呢一个嘅空气中咧同你见面，亦都可以带一啲好好听嘅歌曲俾大家。今日呢就揀咗好多六个字嘅歌曲。不过确实呢，原来六个字嘅歌曲真係唔多㗎。五个字同埋七个字嘅歌呢就确实都真係上档咗。但係六个字嘅歌原来數下數下真係唔係太多。有冇啲歌你係未听到㗎？可以话俾我听，睇下我搵唔搵到。不过临走之前呢，同你讲下最新的天气啦。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3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嘅。吹和缓的东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呢，大致天晴同埋酷热啊。新界气温28度啊，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今日咧就星期五啦，咁啊佩佩咧会继续喺香港电台15台咧同大家见面。而至于听日嘅健健康在清晨咧，就请嚟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啦。好啦，真系要同你讲声再见啦，约定你听朝早喺清晨上嚟5点钟，凌晨5点钟再见啦，拜拜。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告新闻。 警方在旺角一个住宅单位破获一个毒贩，拘捕19人。警方根据线报调查，昨日突击搜查乃路臣街一个单位，一名58岁男子涉嫌经营毒贩同埋贩毒被捕，另外有18名男女被捕，涉嫌吸食或者是注射毒品。警方在单位检获一批怀疑海洛因、怀疑冰毒同埋一批怀疑吸食毒品工具，总市值约12,000元。警方在落马洲拘捕两名男子，他们涉嫌非法收受赌注。警方在行动中检获超过159万港元投注记录。警方近日留意到一个怀疑活跃在新界北的非法收受外围赌注集团，昨晚突击搜查一个位于落马洲的住宅单位，拘捕两名男子，在单位内检取约17万元现金和一批投注记录、八部手提电话和手提电脑。警方行动仍在进行，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警方拘捕一名20岁休班男警员，涉嫌在洗手间用手提电话偷拍一名26岁女子。警方昨日早上接获女事主报案，指在葵涌道一个洗手间内怀疑被一名男子用手提电话偷拍。警方调查之后拘捕这名休班男警员，他涉嫌作出有违公德的行为，案件交由新界南总区重案组跟进。警方话涉案警员已经被停职，警队非常重视人员的操守，任何人员干犯违法行为，警队绝不容忍和姑息，定必严正处理。现有社交距离措施午夜届满，政府公布将维持大部分的措施，为期14日，而适用于部分场所的措施就会稍为调整。其中电影院、表演场所和体育处所的观众席等入座率上限将会提高至 85%， 同一项最多可有连续6张座椅被占用。如果室内体育处所个别部分的所有员工同使用者都已经完成接种疫苗，在有关部分进行运动时可以豁免戴口罩的要求，新措施由凌晨零时起生效。风车草剧团行政总监汤俊业表示，表演场所入座率上限获提高，对剧团来讲是喜讯，筹备演出时的预算可以较为松动，作品能够给更多人入场欣赏亦是好事。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又为33度，新界再高一2度，吹和缓东南风，初时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同埋酷热。而家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系8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7月8号星期四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早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立法会三读通过将劳工法定假期由目前的12日分阶段加到2030年的17日，和俗称银行假的日数看齐。政府說修例已經在勞資雙方利益以及現時經濟狀況下作出平衡，留意稍後的特寫環節。 疫情發展到現在，我們都聽到不少變種病毒的名字，例如有 N501Y、E484K 變異等等，又有 Alpha、Delta 這些名字，究竟如何去理解這些不同名詞的解讀呢？而我們也是近日聽到一個叫做 Lambda 的變種病毒，已經在全球30個國家左右發現有關的病例，传染性又高不高的呢？疫苗有没有效呢？一会会请来专家分析。 本港连续30日没有本地源头不明确诊个案，政府宣布维持大部分社交距离措施，四人限聚令、食肆营业限制不变，不过戏院表演等场所入座率上限就提高到85%。我们问过剧团和饮食业人士，一会听听他们的意见。 鼻咽癌是本